一直觉得勇气是要有理智和情感杂糅的多重因素组合而成的，它除了带着信心满满的冲劲儿之外，还有那些理智的元素，这是一种沸腾着的荷尔蒙的情绪，也是一种含着泪的英雄梦想。心理学上面的勇气，这种在冒险活动当中起伏不定的现象，说明勇气只是暂时的稳定性，是属于士气状态的范围。当然呢，如果人们在同样的情景之下多次体验勇气这种心理状态的话呢，也有可能形成于大胆的性格啊。这里是小小的心理充满大大的勇气的朝夕音乐。这首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循环很多遍都乐此不疲哈。这首歌来自于英国的双人流行组合 Quillo， 这首歌叫做 You Won't Know Where You Stand， 收录在他们发行的首张大碟当中。你能听到在歌曲当中悠扬的琴声，再配上这种非常忧郁的唱腔，很精准地表达了和回顾了在感情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我特别喜欢他们的那首歌叫做 You There， 大家可以找来听听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到新浪微博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像频率的全新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虽然叫做全新，但是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为什么我还说全新呢？是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思维，不同的见解要跟你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Taylor Swift 22，Check it out.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The deadlines, it's time. Uh-oh,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feeling 22.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f you keep me next to you. You don't know about me, but I'll bet you want to. Everything will like one of those nights. This place is too crowded, too many cool kids. It seems like one of those nights. We ditch the whole scene and end up dreaming instead of sleeping.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in the best way. Swift 22，我好像很少在节目当中推荐他的歌曲哈。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肯定也不是因为他的歌不好听。我仔细想想，好像真的还没什么原因，就是我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就想不到 Taylor Swift， 也是挺奇怪的哈。如今呢，他好像很敞快、很善良，但是说梅梅小时候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女孩，喜欢安静的弹着吉他独自唱歌，不善言辞的她呢，更喜欢用歌声来表达她自己心情。从出道至今，梅梅创作的所有的歌曲里面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当然是的啊，毕竟她以写自己情感当中的人和事闻名嘛。好吧，开玩笑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手叫做 Charlie XCX， 前一阵子他还上了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喜欢中国文化，并且能够和中国文化打成一片了。这首歌叫做 After the After Party， Check it out。 After the After Party， We're gonna keep it going， We're gonna wrap it up， The neighbors might complain。 I think it's almost 4 a.m. But baby I'm still feeling just fineIce all up in a plastic cup, and I'ma keep on sipping all night, yeah. I might have kissed a thousand lips, but maybe that's just all in my mind. Some people never understand the way we live, but we're living life. Monday to Sunday, it's never too late, so everyone say we don't wanna stop. Cause after the after party, we're gonna keep it going.We're gonna rip it up. The neighbors might complain. Cause after the after party, we're gonna play till morning. Then when the time is up, we do it all again. Yeah. We're all in love. We're all in love. I'm hanging on my best friend's couch and my clothes are all on the floor. I got glitter in my underwear like it was Studio 54, yeah. Can't remember why I love it, but I need it, baby. Bring on the encore. Let's pour another drink, the glass has got

十一个周一，我们继续相聚在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赵西音乐。我曾经发私信给我的听众，我问他们说：“我说你们在电台里面听到我的声音会烦吗？每天听到。”他们说：“不烦呐、啊，特别想听到你的声音。”然后那我就放心了。再过两周，然后我们今年就要过了三分之一了。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惶恐？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哎呀，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心里面呢有一点小激动，也有点小惶恐啊。刚刚这首歌叫做《How to》。Love 由美国的三人乐团叫做 Cash Cash 和女歌手 Sophia 共同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可以感受到他们歌曲里面那种非常细腻的电音元素，整首歌曲铺垫在音乐里面的打响指的声音等等等等，这些细节都透露着甜蜜和清新，他们的电音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干净，然后温度也很适中，这首歌曲的歌词和音乐一样都有着一种某种的舒展的态度，歌曲一开始女歌手开始数一二二三，就好像展开某场美好感情的那种仪式感一样。如果你要问 How to love， 我相信这首歌已经给你答案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What you need， 这两首歌名接的还蛮好的， How to love， What you need。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希望这两首歌让你在感情当中不再重蹈覆辙。 What you need。 Oh, you had it from the start. Play the game you played your part.Hating hearts and cautious dreams, hating clouds to make believe. Boy, you had it from the start. How in the hell do you have my heart? All you're looking for is me. Can't tell me what you need. What you need.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朝夕君啊，好久没有这么说自己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登录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同样呢，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来搜索一下朝夕音乐电台来找到我，还有更多好听的内容等你来挖掘。欧美板块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On My Own， 我们很快回来了，不要走开。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叫做《左右为难》。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要为自己负责，再为他人负责，还是先为他人负责再为自己负责，两者的顺序不同，它会带给你档次完全不同的伙伴和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你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去成全他。刚刚的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想表达这样的感情，有点让我想到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我记得在一场演唱会上，刘若英唱到后来我总算学会如何去爱的时候湿了眼眶，唱到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泪流满面。很多事情我们不说，不代表我们心里没有感触。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擅长的事，来自于周休八日。 你是否曾想过 作之后发现时间真的非常的快呢，翻看照片时候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青春逼人的男孩，转眼间就好像有点皱皱巴巴的了。跨年之前有一位听众叫做不虚拟，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说，在闹铃当中醒来，脑海当中浮现了今天必须要做的很多的代办事项，觉得很心慌，怕事情不会像自己想的那么顺利。2017年的时候做了无数件事情，不堪重负了，今天的代办事项是一个收尾，多想圆满的收场。2017年没有另一半，创业结束，在崩溃里坚持了无数次。我想说，其实大家都疲惫，我们真的很希望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乐队的名字一样，周休八日，一周能够休八天真的就太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相信音乐一定能缓解我们心中这种疲惫不堪的感觉。就像我们听到这首歌，非常非常新的一首歌曲，叫做童话，儿童的童，画面的画，来自于于田。 看我的奔跑，是你的骄傲烦恼，永远没那么早，偶尔的失落当作是幽默，倔强傻笑然后忘掉， 看一季看世界繁华，那年花开一盛夏，身边有你身 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我在等你呢。 北京地铁的四号线，然后很多人潮啊从我面前涌过，偶然间我瞥到了安和桥那一站的站名，它是北京地铁四号线最北端的终点站。我心里面一阵莫名的悸动，可能就是因为宋冬野的这首歌，很多人对北京就有了一个这样地名的印象，很多宋冬野的粉丝也因为这首歌拍下了地铁四号线开往安和桥北的线路名称。但相较于寻找生活的诗和远方的人群来说，更多的人还是在为了生活而赶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为生活赶路但是也想追求诗和远方的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在新浪微博当中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因为这里的内容是为你量身定做。来自张杰。 最后抱着我，幸福变得好稀薄，一拉近就会扯破我们那件华丽承诺。穿过合身的枷锁，谁能够保证解脱？回忆就好像领口贴着你的脉搏，听你说你怎么错过。别说你也爱我，也不想我难过，那是寂寞一直落落，我们是不 过的远，听的歌，有的喝，听他量身定做。别说你也爱我，也不想我难过，别怕遗憾不知所措。至少你给的痛，每一寸为了我而定做。 气的人冷静睿智无所畏惧，是命运愿意垂青的人。真正属于你的皇冠，无论你在风雨当中挣扎了多久的时间，都不会褪色，只会历久弥新。不论你是否低头，它都不会掉落的。你头顶的冠冕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世事洗礼之后的嘉奖。在得到它之前，请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吧。对于张杰来说，他的音乐道路就是这样的，即使他非常非常的努力，还是有一些人不看好他。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太在乎那些负面评论，戴好你的王冠，做好你自己。接下来我将和你一起来听到十点答录机，今天招新音乐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祝你晚安，明天再见，拜拜。 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强，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曾经复苏，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 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恨的无言，别为过去留言。 保留说过的话都曾经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